的抗疫經驗，認為本港醫護人員相當專業，同事之間雖然有不同意見，但不會因此影響工作和服務，形容是新型肺炎疫情下最感動的事。對於醫管局員工陣線前主席余慧明涉及參與民主派初選被捕，目前仍在還押，他說對任何一位同事因為不同原因被捕或者是入獄都會感到不開心，但認為應該信任司法制度並按機構的機制處理。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4,393點，下跌8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4,255點，上升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762，日元110.09，瑞士法郎0.9，加元1.215，人民幣6.401，英磅對美元1.411，歐元對美元1.212，澳元對美元0.771，新西蘭元對美元0.71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65.33美元，賣出1,866.53美元。天氣方面，一股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早上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天氣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又為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未來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驟雨。而家嘅氣温係29度，相對濕度係86%。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清晨5:45。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2.6至94.4，香港電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天水圍、FM 95.2跑馬地及銅鑼灣。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仲有三日， 仲有三日， 系啊，真系得翻三日咋。想制作自己的电台节目， 一个有好意念又有社会争议的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任何主题不限语言，还有制作资助， 申请 CIBS 人人都可以开麦， 网上填表还有三日 CIBS.RTHK.HK， 截止时间6月17日下午5:30。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红灯亮起，唐太宗中国古代战马杯所有马匹惊已入闸。 好啦， 一起起步，一出闸就见到白蹄乌一马当先弹咗出嚟，跟住有青锥拳毛蛙守住内栏，转弯入直路，十八车喺大外档开始发力冚上嚟，只只叮当码头，终点在望啦！想知中国史上边匹名驹跑得最快？电视节目《午夜高场》历史系咁话，今集畅谈中西古代战争技术与战马嘅关系。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00到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放咗一日假期啦，咁啊，即系连续。如果你星期六都唔需要做嘢嘅话，星期六啊、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都休息咗3天啊， 今日咧，我哋精精神神咧就系迎接呢一天啦。呢一天咧系6月15号，啱啱月中吓，而农历嘅日子过咗端午啦。今日系5月初6啊。5月初6星期二的清晨5:09，室外气温29度，还有雷暴警告添啊！有效时间到5:09。等待黎明。 夜静没有街灯，寒露了冻发奔，这晚我去跟漆黑结伴行，路上没有光线，找不到心爱恋，如同迷路看不见明天，让我失宿街里面，独自在这空屋呆呆回望镜里，镜里那影子偷偷暗泪垂，寂寞是这影子，苦楚他心里知，严寒长夜去俯首明天，像废纸，心似是冰，冰冷仍坚，只好仍将心消灭，心似是冰，冰冷受损，心似是破裂，如堕进深。心里知，严寒长夜里苦守明天，像废纸，心似是冰，冰冷仍坚，只好仍将心消灭，心似是冰，冰冷受损，心似是破裂，如堕进深。 待黎明差不多了，就来天光了，现在时间是5:00过后了，新闻就听过了，5:13。今天就是星期二，我们星期二的健健康康在清晨，稍后就会有崔博士会跟大家分享在这个端午期间 又会欣赏下啲画啦，同埋端嘅时候，我哋点样可以保健？喺端都要养生啊！呢两个星期咧，都会有啲养生之道，大家就唔好错过啦。咁有啲可以令到你嘅美白啊，即系你知啦，女仔啊最中意美白，而家啲男士都讲求靓噶嘛。咁喺树咧就有一啲嘅民间嘅方啦，经济又可以即系达到嘅效果。咁啊，到时听听咯吓。今日咧天气情况咧有一股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啊！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咧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最高温度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喺未来几日啦，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嘅，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天文台都发出咗雷暴警告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5:45。 人静处响起了一阙悠悠的瑟瑟风，掀起了愁怀于心深处。夜阑人静处，当听到这一阙悠悠的瑟瑟风，想起你，无言于漆黑夜半，在这晚星月迷蒙。盼再看到你面容，在这晚思念无穷，心中感觉似没法操纵，想终有日我面对你，交低我内里情，春风那日会为你跟我重逢。最后送夜阑人静处，当天际星于月流动，感触有潮水般汹涌。若是情未动，请跟我哼这悠悠的瑟瑟风，于今晚游地。想我又望中。情未动，请跟我哼这悠悠的瑟瑟风，它可以悠悠将真爱为你送。情未动，始终相信我留于春天，有个约会。I have a day.

尽疑惑，何强心知我未消磨，何妨胜与败，重重艰辛气怕他，沧海业梦又像了飞过阔天，望海冲出不再返，冲出不再返。 当年的一套是经典的电视剧，有成100集那么多的、啊、那个是狂潮，但是网中人都不少了，也都红了这个周润发和郑裕玲、啊、就快会有答半的新闻，之前也都是另一首经典的歌曲，原唱的是谭炳文，但是他都唱得非常好，因为感而得奖的。有靓西王之称啊，张伟文。离别的叮咛。 落花飞舞飘满大地，月色暗淡不禁唏嘘，别念恨茫茫，别了背上悲，梁上燕一双片纷飞，人看花浅泪，愁绝鸳鸯泪，恨怨多添相对泪水，离情别绪，朝晚念爱侣，啊，千般相思心挂虑，唯每轻抹腮挂热泪，望每珍重又遥相思，莫记失意时，细记住两心许，情重意深口莫垂泪，君不贪恋野路，情意心间记，梦里归中相畅随，但心意若只醉，啊，心中消失恐惧。 刚才讲网中人的集数都不少，原来有80集啊。狂潮再睇翻啲资料，原来唔止100集，我成日都以为100，原来系有129集咁伶仃噶。以前嘅电视剧咧，下下都咁长咧，先至深入民心啊！好啦，继续欣赏《离别的叮咛》啊！ 红梅相约春节落聚，月底花荫倾诉相思。夜里莫眠迟，路冷要加衣，如眼要多通是情意。日日记别离痴，人夜写相思句，

欣赏画之余都有啲端午养生啊。 谁能跳过无形界线？规则法理充斥世界千万年。谁能赐我无穷眷恋？将我路线。一生志向改变， 从来无后悔，现实我改变，又说苍天注定，坚决跨过目前，命运哪去归缘，同如有你伴在我身边。总肤浅，沿途如有你，以真心相见，仍然无怨，纵使不幸免，亦笑着自身长路看风云 世界千万年，谁能赐我无穷眷恋？将我路线一生志向改变， 从来无后悔，现实我改变，又说苍天注定，坚决跨过无前。命运哪去归？ 沿途如有你伴在我身边，苍天气魄，纵使骗人总肤浅。沿途如有你，以真心相依，仍然抱怨。亦笑着自身长路看风云 变，从来无后悔，现实我改变，又说苍天注定，坚决跨过目前，命运哪里归？从来无后悔，现实我改变，又说苍天。命运哪去归？ 沿途如有你伴在我身边，苍天气魄，纵使骗人总肤浅。沿途如有你，以真心相见，迎面暴雨，纵使不幸免。 有啲嘢係冇得改变。天气方面我哋点可以改变呢？就睇个天好多嘢啫，係咪笑看风云变。咁每一日呢，所以我哋都要留意一下天气嘅情况。今日呢，有一股西南气流正係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係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在未来几日呢，部分时间有阳光，有1-2阵骤雨的。现时室外温29度，相对湿度86%。 天文台亦都发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由今朝本来五点九咧，延长到七点半啊。 他也在找，我也在找，找到名利几多？他拼命追，我拼命追，追到又如何？追到什么？找到什么？什么？失了什么？可有认真选我？何面呢？何面呢？可知一切他朝都会深爱过，失的多。 这首就是来自一套电视长剧《大亨》，大家每日是一路营营役役努力去做事，去追求，追求什么呢？大家心中的那把尺都不同，有些要追求名加上利，有些是可能只是达到利就可以了，有些就要名各取所需。咁然之后到最后翻转头嘅时候，有啲时候静落嚟嘅时候，都会谂下咁辛苦，每日为咩咧？点解一定要追求呢啲嘢咧？但系喺忙碌之中追求紧嘅阶段嘅时候，你就唔会揾得到一个真真正正自己想追求啲咩嘢。总之就一路系做。咁其实如果能够系一个比较理想嘅，就系可以做下又停下，可以去即系。享受翻你現在嗰個生活，知道自己喺度做緊乜嘢先至係即係最實在嘅。而混混噩噩地係一路每一日都向前奔跑，都唔停嘅時候，都會真係好攰啊！ 人事天天变，有喜亦有悲，恩怨爱恨世事如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六点后啦，都慢慢要醒啦，开始一日嘅工作啦。有啲朋友都好早起身啊嘛，四点起又有，五点、六点咁样，六点后比较多啲噶啦。好啦，同你打个招呼之后呢，都睇睇今日嘅天气情况，都有啲雨同埋有雷暴警告啊。今日呢，有一股西南气流正係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本港今朝早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录得数毫米雨量，其中荃湾、元朗同埋北区更录得超过十毫米啊。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係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气炎热，市区最高温度大概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指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噶。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现时6:12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6月15日星期二的朝头早，这个时间在钱佩卿身边呢，就是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少翰在这里了。早晨，崔博士。 阿千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昨日端午佳节，你有没有游龙舟水，定是继续行山啊？ 我都是喜欢行山。 端午节其实是真的挺热闹的，记得是小一点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很多地方都有舉辦呢個龍舟比賽啊，咁樣啦， 電視直播咯， 係啊，好熱鬧。嗰陣時仲早期啲咧，逢係香港小姐，即係嗰陣時選咗出嚟噶啦，咁啊選咗出嚟嘅冠亞季軍咧，就去睇呢個龍舟啊，咁樣噶，即係好多年都係咁樣，但近年又唔同咗啦。 係啊，係 咁啊，加上呢兩年疫情添咯，嗬。 冇錯， 我哋亦都趁住咧喺端午佳節嘅期間啦，雖然係今日過咗，但係都係呢個階段啊嘛。其實咧，如果大家有睇到呢個 Facebook 啦，錢佩卿專業清晨爽利嗰處咧，我哋都拍咗條片啊，同阿崔博士就去到你畫畫嘅畫室嗰處咧，就介紹咗你嘅作品同埋你老師嘅作品，就係、是、畫端午節嘅畫喎嚇。 嗰啲係啦，臨摹下以前嗰啲名家，特別係齊白石啊，嗰啲端午風物啊。種啊，嗰啲植物啊，等等嗰啲畫，介紹一下另外一啲端午場景嘅畫啦，譬如爬龍船啊，等等嗰啲 嚇。係啊，因為咧就講咗咁多集有關畫嘅嘢，耐唔耐咧都要俾一啲作品人睇下好啲嘅，知道你啊，原來喺忙碌嘅生活當中咧，就係、是、畫畫去養生。 係啦，我嘅養生之道之一。 係啦，嗱，我哋呢個就係中醫養生金句之繪畫怡情論養生篇，咁仍然都係嗰兩句嘅精句啊。 中华艺术博而深，绘画而情，论养生。 咁而今日咧就咗呢个端阳佳节咧，我哋呢两集都系讲端午节，你又作咗一啲有关端午嘅养生。 系一句嘅啫，端午上画论养生。 哦，好简单，就系、是、欣赏啲画，欣赏啲画咧，入到画嘅意境当中咧。哦、你都覺得好悠然自得，好豁然開朗咁，係嘛？ 同埋端午節咧，有一啲養生嘅風俗啊，或者咧一啲原則啊、做法都會介紹一下嘅。 係啦，通常端午節咧嗰、那個有關起源啦，就同屈原嘅故事咧，大家讀書咧都讀咗好多噶啦，都知好多噶啦嚇。 嗱，咁千百年嚟啊，楚國忠臣屈原佢嘅愛國情操已經深入人心噶啦。因此咧，端午節起源於紀念屈原呢種講法，個影響係最深遠嘅。 係 嗱，中國民間將端午節食粽啦，同埋爬龍舟等等呢啲風俗，都同紀念屈原啊掛咗鈎。 嗯， 啊，歷代咧亦有唔少嘅蘇人墨客啊，佢哋寫詩、寫詞、寫文章，都歌頌屈原嘅愛國精神嘅。 嗯， 不過原來喺繪畫方面，都有唔少畫作都是描繪端午節的風俗和端午節的場景的。 哦，咁但是詳細看有關呢個端午的畫作呢，可能就不是太多，是咪啊？ 係，同埋咧， 我哋琴日先啱過咗端午節啦。咁、今日介紹唔係話啊明日黃花、啊，因為咧端午節喺五月，五月我哋有好多養生嘅原則都值得了解。同時年年都有端午節啦。 啊、 今年聽咗睇過嘅話，明年都可能係有用噶嘛。 嗯，同埋都多好多福啦，因為啊崔博士都不斷畫好多啦。有機會咧，你開畫展嘅時候，我哋可以欣賞啊。 好，唔係淨係端午節畫噶啦。 係、好啦，咁嗱，我哋就講緊，其實係今集同埋下一集咧，都講有關端午節嘅一啲嘅名畫同埋養生嘅方法嚇。 係嗱，端午節嘅名畫咧，大致分為兩類。 嗯。 有一類咧就係繪畫端午節嘅場景啊，主要咧都係講龍舟競賽啊， 啊呢個主角之一嚟噶嘛， 係啦，梗有噶啦。 咁另一類咧 就係繪畫同民間風俗有關嘅，我哋叫做端午風物，譬如話食粽啊，啊插啲咩植物啊，或者佩戴香囊等等。 嗯， 我哋今次咧就簡單介紹一下啦。 好啊，嗱，呢個端午嘅場景啦，你頭先提及到啦，咁就係、讲是不同的朝代的一些场景。 是我们呢就介绍呢由宋朝下来比较出名的有关的画作。 是宋元明清的介绍。 是啦。 那么宋是怎样 呢，相传呢宋人有一幅叫做金明增标图。这个呢是有颜色的，藏在天津博物馆。它就描绘北宋京城汴京，即是现在的开封市，在个金明寺。嗰度咧就係爬龍舟爭標嘅場面嚟嘅。 哦，咁元代咧， 以呢個金明寺龍舟爭標活動為題材嘅元代作品咧，比較著名嘅有好幾幅嘅、哦，包括咧喺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有龍舟圖啦、龍池競渡圖啦、金明奪錦圖同埋咧寶津競渡圖嘅。另外喺北京故宮亦都有一卷咧龍舟奪標圖啦。在美国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有金明池图，美国底特律艺术博物馆就藏有龙舟竞赛图。上述我提这些作品，据说就是跟元代宫廷画家王振鹏是有关的。 哦， 不过呢有咁多幅作品，有啲真有啲假，咁而家咧都好多学者考证紧嘅。 哇，原来都好多幅嘅有关端午节嘅画，咁我真系见识少啊，要学习学习。好啦，讲咗呢个宋元之后，明代点啦 吓？明代郑松嘅《龙舟竞渡图》，咁呢个藏喺台北故宫博物院，系一幅青绿山水画。佢就描繪南方湖區啊，喺端午節賽龍舟嘅景象嘅。 嗯，咁清代係點咧？ 嗱，清朝咧，我哋介紹嗰個歐洲東尼喺宮廷咧做畫家嘅郎世寧啊。 嗯， 佢咧嘅作品《雍正十二月行樂圖》入邊有一個五月競舟。嗱，呢個藏喺北京故宮博物院，佢就繪畫雍正皇帝帶埋啲家人喺江邊嘅觀景台上邊。观赏龙舟竞渡的热闹情景的。 咁啊，端午节咧，好多人都讲是毒月啊嘛，即系好多毒哦咁样，要点样可以清咗啲毒而保健养生啦 吓？系啦，端午节咧就啱啱处于我哋廿四节气嘅芒种期间。 嗯， 呢、这个时候咧天气又热又湿啦，系咪？就各种毒虫啊，譬如话蛇啊、蚊啊、蚁啊、蝎子、蜘蛛、蜈蚣、蟾蜍等等咧。同埋一啲病邪，咁就包括細菌、病毒啦。 嗯， 我哋活躍嘅時候嚟噶啦。 係啊，嗰啲即係毒蟲，即係出動啦。 係啦， 所以都好驚啊。 因此咧，古人認為農曆五月係一個惡月啊，又稱為咧百毒之月。 嗯， 嗱，有種咁嘅講法嘅。 端午至五毒出， 民間亦有嘅諺語係咁講喎。 端午節天氣熱，五毒醒，不安寧。 所以咧就要趁住端午节咧嚟驱邪啦，即所谓咧驱五毒，呢、这个咧系端午节重要嘅养生保健嘅程序之一嚟噶。 吓，驱五毒系边五毒咧吓？ 嗱，所谓五毒一般咧就系指蜈蚣、毒蛇、蝎子、壁虎，壁虎即系嗰啲 盐蛇 啦，系啦，同埋咧蟾蜍大只个青蛙嗰啲。 嗯。 为了驱五毒咧，民间就有好多风俗啦，包括咧，譬如挂艾草啊，饮啊红黄酒啊，兰汤沐浴啊。 系咩叫兰汤啊？ 嗱，兰就配兰啦，我哋咧煲水冲凉啊。啊，下次我哋会介绍下嘅。 好啊，好啊。 佩戴啲五毒袋啦，贴下啲五毒图，同埋啲小朋友咧着一啲叫做五毒 土豆啦， 系 咁呢啲就系端午风俗嚟啦。 嗯，嗱，头先你有讲艾草啦，都好多时听过噶啦，啲艾咧系有啲即系治疗嘅作用噶嘛吓。 系啊，艾其实系中医嘅温经止血药嚟嘅，佢咧就辛味苦，同埋咧就系温性嘅，有温经止血、散寒止痛同埋安胎嘅作用嘅。 嗯，嗱，嗰啲艾就即系艾灸啦，都听好多。就是辣落个身度咁样嘛， 系啊， 亦都系有呢个驱毒嘅作用啊嘛，系嘛？ 其实咧就系话烧住啲艾条或者艾粒产生嘅热力咧嚟救啲穴位嘅， 系 啊，咁、那个作用咧就系温通人体十二经络嘅阳气，打通经脉嘅瘀阻啦，驱除寒湿，就最适宜咧嗰啲系阳虚好怕冻，成日丝丝缩缩嗰啲人咧就系、使用嘅。 咦，咁有？什么人又不啱做这个即是艾灸了 那些热底人士我们说阳性有热成日都觉得热的又或者阴虚火旺的人阴虚就有内热这些人就不啱用了、关于用艾呢孟子曾经这样说过一句话的 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久为不速终身不得 意思就是说很耐都医不好的病需要用存放了三年以上的艾爱嚟救治嘅，如果你平时你唔好好地咧收藏住啲艾咧，咁你成世都冇呢种治疗方法嘅啦。 哇，真系呢个一个学问嚟啊，仲要真系需要时间，要等三年，所以你成日收藏住就差唔多啦，嗬。 对， 好啦，咁除咗艾咧，仲有啲咩嘅中药咧系可以驱五毒咯，嗬？ 仲有一种同艾一齐用嘅中药，真系可以驱五毒，呢、這个就系菖蒲，又叫石菖蒲啦。 嗯 这个是中医的开窍药醒神开窍、它是呢有辛苦味温性的有括痰开窍灵心安神和化湿和中的功效的在端午节的时候有些地方家家户户呢就在门前悬挂扎成一捆一捆那些新鲜的艾叶和菖蒲、我来做什么呢就辟邪和保平安 以前那些农业社会就会这样 是啦 现在我们的新式大厦就不会这 样 但是、又会不会都好呢因为我们新式大厦都一样有蛇虫鼠蚁的嘛 其实可以有科学根据的因为呢刚才提过的艾叶和菖蒲都含有一些挥发油就散发一些很浓烈的气味、这些气味就可以用来驱蚊虫甚至呢益菌杀菌那些细菌真菌都可以抑制到的平时咧，将啲艾叶同埋菖蒲扎埋一齐挂喺厨房，亦都可以爱嚟吸油烟啊，辟下味啦，同埋驱下蚊虫噶噃。 我谂我讲过咧，就话喺端午期间，我哋点样可以清到啲毒啊，驱到啲毒，呢个都系保健养生之道。另外一个咧就系食嗰方面啦，有啲咩喺端午咧啱嘅食疗方咧吓？ 今日介绍一个几特别嘅，叫辛蒜煎蛋啊。 咁点样叫辛蒜 呢咩叫辛蒜呢就话五月啦。那些大蒜呢已经成熟刚刚去到市场你买到的。如果你说我又不喜欢吃大蒜又或者呢买不到大蒜、那你可以呢用半个红洋葱来代替啦紫紫红红那种。 那就是辛蒜加上鸡蛋煮来吃就可以 了。 那有什么功效呢 辛蒜呢是温中消食行滞气暖脾胃消积解毒杀虫的功效的。洋葱亦都系咧生津温性，有驱痰利尿、润肠同埋咧解毒杀虫嘅功效。鸡蛋就系补血啦、安神养心、滋阴润燥啦。五月咧刚刚系辛蒜上市，食蒜嚟抗毒啱啱系时候噶啦。 系 鸡蛋咧，因为佢补气嘛，同蒜啊、洋葱一齐合用，你煮埋又得，或者煎蛋咁食又得噶。能够有助提升人体免疫力。以抗毒嘅 系 嗱，仲有啊，大蒜提一提喺五月节食系好啱嘅，因为咧认为佢系可以解到咧食糯米食得太多，咁啊顶住个胃啊，譬如话你食粽啦，五月梗系啦，食完咧食啲辛蒜有助咧帮助消化噶噃。 好啊，嗱，虽然琴日就过咗端午节，但系唔会又过咗就唔食粽噶嘛，应该屋企仲有啲货喺度啊。咁你又食得多嘅时候咧，就可以用呢个辛蒜煮埋啲蛋一齐食啊。 我有时候吃到五月底都仲有啊，阴公 啲种啊， 又唔舍得抌。 咁啊，梗系啦，但又唔可以日日食，又真系好滞。 系 咁大家试下啦。我就较为少听，原来呢个都好有一个养生嘅一个食疗嘅作用吓。好啦，咁小贴士方面有啲乜嘢系提供俾我哋呢 因为端午节， 我哋介绍一首咧喺端午保健养生嘅词啊，就系元代王旭嘅词，个词牌就系《水调歌头·端午》。阿浅，麻烦你读出嚟啊！ 好啊，瘦齿吸寒井，理发趁凉风。先生为鼠神喜，笑语听儿童。说到今年重五，节物随儿稍具，还与去年同。几起酒专列，更觉总盘丰。愿人生常醉饱百年中，独醒景复何时？潮水配难拥。我有青春好艾，修蹙已经三载，疗病不无功，从此更多彩，莫显若囊空。 嗱，呢首词咧就系喺端午节一种养生嘅态度啊。 嗯， 同啲小朋友开开心心一齐过下端午啊，咁啊食下粽啊，或者咧搵啲酒啊送下。咁另外咧就系谂到人生啦。咁其实咧就系最紧要咧保持身体健康啦。咁呢度提过嘅佩兰，咁我哋下一节咧就会讲佩兰咧，我哋冲凉有啲驱湿啦，又可以美白嘅作用嘅。 哦，几好喎！ 系啊， 嗯，咁下个礼拜除咗介绍头先你所讲嘅之外，仲有啲咩讲咧？ 我哋咧继续介绍端午节嘅画咧，就系啲蜂蜜画啦，仲有少少咧有关屈原嘅画。咁同时咧再提出一啲。在端午，尤其是在五月的养生原则，怎样驱毒啊，同埋咧点样去湿浊啊等等嘅， 系呢啲咧都系好重要嘅 tips 嚟嘅，都系我哋养生之道。咁亦都提一提醒各位朋友啦，如果你未睇嘅条片咧，我哋摆咗喺 Facebook 嗰度，钱佩兴专业清晨爽利嗰度，就我同阿崔博士咧就拍咗条片，有介绍崔博士嘅画啦，同埋崔博士嘅老师嘅画作，都系同端午节有关嘅，仲有讲到一啲养生之道吓。 我谂起一样嘢咧，就是、教大家点样除口气啊！ 哦，系， 好臭啊！ 即系提一提醒大家，系嘛？好，咁我下个星期二再见啦，拜拜， 拜拜。 呢一首歌一定要啱听啦，《白蛇传》里边嘅歌曲《好姻缘》，罗文、汪明荃啊。 好姻缘今朝定。笑颜，我时时心事真，借他恩爱情，牵手好梦，滋润心灵。我以千样爱， 我以千重意， 为情此更见保证。次对月共晒， 生生与君同命， 永相随， 永同伴， 永分乐， 永共苦， 天天像影随影。好姻缘三生定， 知心缘今生倾， 我换我。同声相应， 不悔之梦， 不负你情。 我以千年爱， 我以千重意，今天你梦来。 好啦，雷暴警告到今朝七点半，提醒你吓。仲有听日咧，我哋有雷洪德博士同埋林思维做一次 crossover， 讲呢个热环境啊，运动加营养，预防中暑。听朝五点后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